www.hkreport.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 滿叔、梁台長和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會友，不用說那麼多了，飲啦。 收市你点睇？每日收市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坚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棠 Nick， 智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市你点睇？每日收市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 最近通胀咁犀利，廿五蚊做得啲咩啊？ 是啊，变靓啲推出的纤体保养疗程只是需要给500元，一个月就可以做足20次纤体疗程，计翻条数每次都是25元咋。 哇，变靓啲的纤体疗程不止瘦咗，不会翻胀，仲是反通胀添啊。 咁你仲快啲打嚟8101-1183报名。 频道第二只，咁今日咧又系冇杰斯仔嘅北上频道啦，但系好多谢今日有成五六个人喺度啊！ 我打工嘅啫， 系多谢你， 老细你都打工嘅啫， 会做好呢份工啊！ 今日 啊，未必 的士钱 claim 翻啊！ 我唔使搭的士嚟，嗱，我哋讲翻个奥运呢个 前币 100元纸啦， 十蚊纸 炒到1800几， 800几蚊，880 啊， 最啱啱最新嗰个嗰条数 喺边度？喺边度？上咩淘淘网嗰度有啲啊？ 淘淘网唔系啊，即系有啲喺人民币，即系嗰啲钞票兑换啊，同呢即系收集咩邮票啊嗰度咧，就有好多呢啲嘢卖噶啦。 喺 东门已经有间啦。 喺广州会揾到好多呢啲嘢啦。咁但系如果即系喺香港度揾嘅时候咧，亦都有两个地方揾到嘅，旺角同埋上环。 系啦， 咁就会买，即系会你要想去揾收藏嘅时候，一定会揾到咯。 咁啊贵好多啦。 点解炒到咁贵咧？佢发过量好少咁啊？咁 好少啊，好似得嗰50万张定啊？ 700万张 ，呢个数量系少嘅。喂，我惊有一样嘢，迟啲炒咁劲咧，多咗好多假十蚊纸出现。 哦，肯定噶啦， 不嬲都有好多假十蚊纸出现，唔系而家。 唔系，我讲系特别系货依一只嘅。 但系要咁样讲啦，其实因为我一路都有玩开啲嘢嘅， 我知 道系啦。咁但系以过去即系无论中国出嘅邮票又好啊，钱币又好啊。一拉去奧運嘅時候咧，唔襟炒嘅，一個氣就直上翻落嚟嘅啦，哇！收得 好，你炒呢啲嘢要 17万蚊港紙好 嘅。唔同咧，嗰時七一咧，咪出咗兩銀幣嘅，一個金銀準，一個銀金準嘅。 係啊， 嗰個炒到啦，嗰個。 唔係嗰個當然係因為紀念性嘅問題啦。 我自己有少保留，我覺得呢個奧運可以炒比較長啲。 點解？ 因為佢個情況比較特殊， 嗯， 即係佢中國人啊，今次搞奧運即係引以為榮啊嘛。 咁七一回歸唔引以為榮咩？ 你引 我唔引以為榮嘅，我哋國內同胞引以為榮啊嘛， 都唔麻 收購咗你喎，大佬 麻麻地嘅都係。 唔係我諗 希望，我當然希望分拆，再將我分拆出去咯。 唔係我諗咁講啦，要真係要有啲有心人去炒嘅時候，就一定炒得起嘅。但係問題睇翻上邊有冇咁多有心人去炒咧，就 我都當然見過好多蟹貨啊！ 我知道，我驚咧有一樣，遲啲就係過咗氣之後咧，中國人就貪新鮮嘅完咗之後就水落去噶啦。 順帶一提啦，係 大陸會出張10蚊啦，咁、 嗯、 香港嗰呢方面呢亦都會出張20蚊嘅、 嗯、 澳門亦都會出，咁就 係奧運， 係呀、啊、奧運特別版，咁香港就中國銀行啦，一定係啦，咁就會再出過，咁應該係嚟緊可能即係下個禮拜開始就會又排隊、 啊、又排隊點個樣啊，呢張唔係毛澤東訂標訂飛標唔通先 掟咗你明唔啱呀，即係個問題 我知跳水 跳水冇使窿跳，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香港一定是馬術的， 香港一定 是馬術的， 我睇我睇緊即係都度緊出邊個二出好啊，定係六二好？ 你估邊個嗰個人在邊個咧？會唔會曾蔭權企喺馬度 咧？任志剛 一定係英女王嗰個孫女， 應該唔係，應該唔係企喺度，應該係拍住佢啫， 係嘛？ 差唔多落馬啦嘛，佢 啱啱啱啱。或者咁啦，嗰個喺佢馬上面搭落嚟嗰幅相。嗱，咁啊，澳門你估咩？ 澳門啊， 澳門嗱，你佢冇奧運嘅項目噶嘛？ 嗯， 啊，咁所以佢咪 我會求其即係幾塊金牌嗰個奧運黑個樣就算啦。 嗯， 咁簡單咪好多假嘢。 唔係我諗咁樣，佢嗰個係一個賭場嚟嘅。 即係個唔係，就變咗做葡京， 唔係係即係個巴特60年呢個賭場喎。 你知唔知啊？有間係氹仔個卡。 佢應該咁樣，佢嗰幅咧應該都係一個五環嚟嘅，但係咧就燕傾堆積十， 係 去到亂寫落。 你知道氹仔度有間叫做咩噶嘛？希臘神話喎，你有冇去過先？ 去過，我去過， 冇去過， 我住過， 嗱住過嘛，嗱你門口嗰度咪差唔多啦， 好雲偉噶，有個海神咁樣， 係有海神咁樣，後邊擺個巴特龍神點咪得咯， 隔離會唔會有一兩個女喺度？ 冇，咪 冇咗咯， 穿著希臘衫， 而家應該係馬拉松， 嚇，馬拉松咩 啊？馬拉松識賭博咯， 咁啊。總之三個一齊全啦，但我想搞清楚，其實呢次呢佢出呢個十蚊紙呢，你有冇 check 過尺寸 嘅？同我哋而家用緊十蚊紙一樣，差好大細囉。 即係你而家見到呢隻， 係啦係啦係啦，冇特別 呢隻咁大 㗎嘛。一樣啦，係一百蚊紙大啲㗎嘛，一樣㗎，同我哋用緊十蚊紙一樣。 你另外一個疑問就係呢，而家到呢個 moment 呢，其實我上面呢假銀紙係咪都仲係好似前一排咁多？ 一路都冇少過， 冇少過， 冇少過。 咁呢一隻出呢隻咁嘅十蚊呢，會唔會有機會做假嘅呢？ 一定有。 有點會冇機會係有。 唔係我諗係即係個愛國嘅情懷呢，令佢暫時唔做假。 就係因為佢愛國先做假。 即係除非你攞到個板啫，其實幾難做。 嗱 咩攞個板 流通 啊。唔係攞個板係唔難嘅。 因為太流通㗎嘛，覺得呢 唔係強調一點先，因為12年前啦，97年嘅時期啦，即係炒得好要嘅時期啦。咁過去咧，銀紙就算幾咁幣都好咧，乜嘢都好咧，一定有假嘅。 嗯。 但問題你落到嚟香港就一定認到啦。咁、嗯、上面即係內地嗰啲人知唔知啊？最難揾嘅係咧，就是、個紙質嘅啫。 嗯、 其實其他乜嘢防盜都可以搞得掂嘅。 係啊。 最難搞係個紙質啫。 我哋試過有一次咧，將啲假嘅100蚊紙咧，唔知假有冇咁網絡我講啊。咁咧就過機啊，嗰啲數銀紙驗鈔機咧。 嗯 過到喎原來。 喂嗰啲我從來都唔會叫個驗鈔機，嗰啲係數銀紙機。 數銀紙 機。竟然有人話俾我聽呢，嗰啲係可以驗到鈔喎，即係呢個簡直 係。佢永遠驗到嗰啲真銀紙係假㗎。 唔係你嗰隻其中嗰隻其中一隻另外一隻就係一張100蚊紙過機啦，好似過 膠咁 樣。過膠咁過啦。另外一隻就係佢有個磁頭嘅，好似啲錄影機磁頭咁樣呢，咁佢唔知搵張100蚊紙嗰有銅線㗎嘛，喺上面碌碌，咁佢如果著燈嘅話呢就證明我真係真嘅。 嗯。 下個呢梳返係呢幾隻我見過嘅。 你而家見到呢個係咪銅線嚟㗎呢？ 呢條線啦，我唔知係咪銅 線。保險線。 保險線。 就我哋講即係講清楚，因為呢個就係一個100蚊呢個符號嘅第二個零嗰度呢，中間條線。 20蚊都有㗎。 唔係呢隻呢，老實講，即係而家台長揸住嗰隻呢就難做少少嘅，因為嗰條保險線就需要啲錢去做啦，係啦。但以我記得，即係喺度再多講少少嘅呢，過去炒郵票時期最高峰嘅時期呢，佢哋係可以造假做點呢，將一啲貼咗吸咗嘅郵票呢，因為大陸過去嘅郵票係冇交税嘅，佢哋可以薄到呢係將成個底呢係 cut 咗出去嘅，而留返個面嗰個圖案喺度嘅，即係佢哋嘅技術可以做到咁高明 嘅。以前有人試過㗎，你知唔知道可以將呢張銀紙咧變成兩張咁 啊， 係將佢分開兩，即 係 分開兩張， 一張過到，一張過唔到。 唔係啊，佢咁樣啊，即係底同面咯。 嗯， 係將再貼第二張落去嘛，咁啊變咗$100變$200仔咯。 嗯嗯， 啊，但我覺得如果咁難嘅做嘅嘢咧，倒不如即係自己揾$200好過啦。 即係而家係假到，因為某程我哋上一大陸多咧，咁我哋都識睇噶嘛。以前咧，我哋好中意甩毛澤東嗰條領啊，嗰條領咧後04/2甩之後甩突噶嘛。而家假嘅紙幣咧，毛澤東嗰條領啊。都係得到㗎喇。 你講清楚啦，佢條領嗰度呢，佢應該係一個佢叫佢中山裝，中山裝嗰度呢佢有條白色邊嘅，應該係恤衫，類似恤衫嗰啲咁嘅嘢啦。咁我哋摸到係真係突咗少少嘅。 係你摸到出嚟嘅，好容易摸嘅啫，而且但係而家唔得啦。呢招唔好用啦，你要摸喺$100嗰度嚟， 咁啊，我問你啦，即係如果真係要上去分嘅時候，有咩辦法可以分到呢？ 黐線， 唔係俾一張嗱，單單淨係俾一張假嘅你咧。你基本上普通人是分不到、一定分不到。 當然啦。 有對比的之後呢你即係細心話俾你聽嗱呢度裏面其中一張假嘅咁你就 有 睇咁就易睇好多。 我好簡單。 將張人民幣都就冇強水咁樣嘅。咁我真係唔知點樣分。有時真係難到摸唔到。 算啦算啦佢做得咁真嘅話唔當佢真咁用囉。 但我都同呢個人話冇所謂 㗎。我哋講餐呢就當然係容易當佢真咁用啦。但係收嗰個唔會當你真咁用喎。收嗰個你張真嘅都換張假嘅俾你㗎嘛。 喂，我仲有一個疑問喎，仲有疑問嗱，你哋都有搭地鐵噶，咁你即係都經歷過痛苦嘅現象，就將張紙幣入落去， 學足香港嘅嘢。 知梁錦祥，大陸嘅地鐵嗰張紙幣驗鈔咧，佢好難嘅，一蚊都唔係好難嘅$10紙，佢都認到喎。 係啊， 香港都得啦，香港啲而家 平。係啊，嗱，驗唔驗到唔知，佢收你啫， 收啊， 好嘢喎，呢個幾難啊，真係走過香港。 我個疑問就係話咧，而家呢個北京。呢個$10係收㗎嘛？ 唔知喎，冇理由， 冇理由， 你有冇懟落去啊？ 冇理由唔收啊嘛！ 一又試下嗱，又試下，又試下，又試下嗱，真係呢個我有少懷疑啊！真係。 八嚿水買翻嚟。 你以呢個中國人辦事嗰種咁嘅能力咧，我隨時估計有5%嘅機手機為唔收嘅。 我就話咧，應該唔收。 嚇，應該唔收。 應該唔收。 咦，我諗嗱，你講個電視機啊？ 唔係兩件事。 入地鐵嗰個， 入地鐵嗰度， 地鐵嗰度。嗱，當然我諗冇人咁蠢啦，即係你嗰張嘢買翻嚟都成八斤嘅，八斤嘢嘅，咁你冇嚟再去即係換地鐵啦。嗱，但 just in case 啊，即係入落去，咁會點樣出一個咩嘅結果出嚟咧？ 找錢咯。 嗱我嗱其實我諗 即刻褪一張$10， 十蚊出嚟咯， 好東西。其實我諗一樣嘢係咩咧？佢可能印呢張新銀紙嘅時候咧，係同舊嗰張即係個 size 一樣噶嘛。我強調，其實個紙質都可能係一樣嘅啫。 應該 咁再化落去就係咩咧？既然內地嗰啲售賣機可以乜嘢即係紙幣都食到嘅時候咧？可能簡單嘅假設就係其實個 size 一樣就得㗎喇。可能其實係咁㗎。 佢唔係認個圖案嘅。 佢唔 係認個紙質同埋個尺寸嘅。 因為香港呢就認佢都唔係認圖案㗎。佢淨係認個紙質同埋個尺寸同埋個厚度㗎。 紙質都未必認㗎。有啲你$10佢都唔可以即係你真係好薄㗎喇喎磨到佢都食咗你㗎佢都當收都照收。 我成日驚有咩呢入到嗰張紙實會散曬。即係搞肉機 㗎。唔係$10紙仲好啲基本上係啲$1啊五角嗰啲呢我覺得嘩嗰張仲霉過嗰張錢紙。 我哋見所見呢其實有幾類紙幣係最霉嘅。其一就是$1。第二呢就應該 20蚊 五蚊 舊款$5 喎。唔係仲一啲嗰啲先幣。 唔係喎先幣好多新㗎喎。 係呀係呀。但係有啲譬如五角嗰啲我自己見到就好。 五角就冇啦。 好難。 毫子嘅紙幣就係好 好難嘅。咁但係嗰啲都其實而家有一啲鋪都開始唔收㗎喇。 呢啲鋪有啲連大餅都唔收。 係呀。 咪最慘就係你香港呢你銀行就唔會俾呢啲留返出去㗎嘛收咗。但係佢就奇怪佢係因為大陸嗰啲銀行係即係塞俾你嘅。 錯啦。其實呢係嗰啲唔係嗰啲鋪頭位用嗰啲即係洗錢嘅人或者收錢嘅人呢佢見到啲銀紙呢第一件事擺喺面度拎返出去俾人嘅。佢哋收但係佢都係拎返出去俾人嘅。好似你$1咁樣啦幾張$1紙呢最爛嗰啲先俾人嘅。所以就令到一個 cycle 就係話你根本就係啲錢匯唔到返去。 最主要其實就係銀行唔去做呢個 recycle 㗎嘛你肯收返去整爛去再做嗰張咪冇嘢。 佢哋有一個問題喺度啊。嗰個問題就話佢哋銀行係出咗大餅㗎嘛而家。但係我哋啲國內同胞係唔鍾意用銀仔啊。 係 完全唔用係俾 你話唱翻出嚟，係唱咗啲銀仔出嚟俾你先，冇銀仔先俾啲爛嘅一蚊俾你。 係咩？點解咧？ 唔係噃， 銀仔多解嘢。 錯，上海係俾一蚊你先嘅，俾一蚊紙你先。 嗱咁樣講咁啊，阿牛嗰個講法咧，無論你話即係上海咪咁做咧，我覺得係有理由嘅。 嗯， 即係國內嘅同胞係唔太中意用銀仔嘅， 因為假嘢。 重 啊，以前 重 難 帶係 咪 啊？難帶啊！咁呢個同香港人嗰個習慣少少唔同啦。不過其實香港人咧好多時而家慢慢都淘汰一啲硬幣啦。譬如聽講話，聽個十蚊幣都唔出㗎啦。 係啊，唔出㗎啦， 轉紙幣 應該 係啦，因為太多假嘢啦。 咁啊，以前我哋有冇討論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中國唔出五百蚊紙啊？ 唔可以啊，出埋假嘢咪唔得咯？ 通脹問題 啦， 通脹你而家咧越嚟越大抄㗎啦。 自己慳自己先 啦。你諗下，你諗下嗱。攞十皮嘢上去啊！你睇下袋成點樣啊？嗱， 唔係 十皮嘢，咪啱一嚿磚咯。 唔係 我袋過好多次㗎啦。 一個 佢係新嘅銀紙啊！要講緊係新嘅銀紙，擲好曬就啱好一嚿磚咁上一大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嚿舊嘅咧，咁就即係恭喜你啦。再發大， 唔係呢啲嘢，其實我覺得就係永一我其實相對上啲美金去唔出。200蚊300蚊咁樣呢 唔係但我想回應返點解唔出先咁因為其實你依家都仲係有多好窮嘅即係農民㗎嘛你大佬、你其實可能佢一年都其實係搵緊唔過1000蚊 咁冇關冇、那個、意思、 有關係有關係 啱啱 我出嚟俾你我出咗500蚊紙俾你都 你點用啫 我去買嘢我點買呀 係呀你用唔到㗎嘛你嗰啲邊 係 呀你係要真係比較多人流通 到。我想講話先美金梗係唔出200蚊300蚊嗰啲呢佢就話因為而家多已經好多人攞住100蚊呢佢出去買毒品啊買槍㗎啦。如果再咁而家攞咗100蚊紙呢佢仲係一嚿嚿磚㗎嘛。如果佢攞咗500蚊1000蚊美金㗎喎。跟住就舊嘢越嚟越細舊呢就越嚟越追查。我咁係相同 Vision, 佢唔出500蚊嘅呢驚你大錢出國啊咁樣呢仲可以。 我最正係諗一樣嘢囉。 如果 你係有500蚊或者1000蚊紙呢走私就易好多。 係 咪 唔使解嘢更加快 台底加易好多。 我諗我返嚟諗呢個問題係500蚊就算你即係點出都好出到1000蚊你都係一定會有假啦。假個 假實有喺香港都有啦。 唔係個問題個流通量可能會更加大。而導致到個錢嗰個問題喺度，即係你可能你一刻100蚊嘅情況已經好多100蚊假㗎啦，大家都知㗎啦。但你多500蚊嘅時候，可能500蚊假嘅錢係多過100蚊假人民幣都未定到。 我搶1000蚊人民幣，我有一張假嘅。但如果我搶兩張500蚊人民幣，有一張假 嘅，咁就 PK。即係呢個係最大鑊嘅一個問題咯。所以我覺得佢唔出500蚊係因為呢個原因咯。 但係我聽講有金融即係大陸嗰啲金融局話好似可能唔出膠幣喎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嘅十蚊紙咁樣喎聽講話考慮 中我諗有理由嘅呢、這個你大陸嗰種用銀紙嗰種方法 係囉 即係洗銀紙呀 一路喺上水浸佢㗎嘛知唔知呀 但我想再差遠少一個問題問下台長啫其實係咪因為佢因為銀紙嗰個所謂防盜嗰度未搞掂呢而唔令佢走出世界其中一個原因呢 唔會 關係而家走出世界㗎喇 兩個係唔同嘅嘢嚟因為點解呢你講話防盜咁佢有乜條件有乜能力去做到㗎佢火箭都上 我覺得佢冇咩條件做到 咩呀中國有啲咩問題 有咩就做唔到嘅真係 呀你真 係唔知中國做假嘢係仲叻㗎嘛知唔知呀 係呀所以就覺得佢冇可能做到防盜呢樣嘢 係你就係最叻嘅防盜專家就咩呢係賊嚟㗎嘛。你冇點可能即係佢哋而家做唔到啲防盜嘅嘢呢 冇錯。 佢係想唔想做嘅啫你講話佢呢個唔想同呢、這個國際貨幣或者係自由兌換啦。呢啲係有政治嘅理由嚟嘅就唔係嗰個技術嘅層面嚟嘅。中國人呢解決技術嘅問題呢永遠係比站喺世界前列嘅。 Okay, 我哋唔好妄自菲薄。 係啊但我覺得其實應該真係要出唯一方便其實真係應該出起碼出500啦。 梗係啦一定 冇啦到時對1000蚊人民有一張假嘅我就懟冧你 喎。咁呢我哋今日剩低嘅時間呢我哋講一樣嘢啦比較嚴肅啲嘅啦。就是這個震災的問題啦。咁我哋當然很多節目我哋討論過即係100億值唔值或者應唔應該俾或者點俾嘅問題啦。但我哋想睇下國內嘅同胞呢點睇或者尤其是四川嘅同胞呢點睇我哋應唔應該俾100億呢 如果以我女仔嚟講啦我就係男仔我唔識四川話即係我哋識女嘅㗎咁如果啲女仔都當然佢話有人捐錢來好開心啦當然咁樣。佢都話其實使唔使咁多呢佢自己都咁講過因為佢哋咩佢哋 即係如果100億係可以起三個四川喎，即係 咧。問題我想問問你先，佢嗰啲女仔知唔知道100億究竟有幾多？ 嗱二億就知㗎啦，二億五十個乘二億咁就知有100億啦。 即係話佢如果100億真係可以起三四個四川喎，重建三四個四川。咁你需唔需要咁多？你啲錢去咗邊度咧？ 咁可能唔係去佢袋嘅，你知啦，你聽過嗰個文川個官講要1000億啊嘛，咁、其中我諗退咗 一千億即係成個深圳做咗出嚟咯。 文川一個地方有幾多人咧？咁你計下啦，十零萬到啦，嚇、可能而家都冇嚇。咁你999億就去咗四，即係文川嗰個地方當局嗰度，咁、剩低有10億就去咗 份，啱啱好， 啱啱好 起曬成個文川啦，差唔多夠啦。 未必啊，可能再抽翻多些條。 係啊，咁另外一個。即係反對嘅意見就話咧，我哋就唔可以咁計法嘅。你計下四川出嚟嘅民工有幾多？ 係啊， 流落四方嚇、即係由呢、這個 佢個 GDP 好勁。 我見十個女仔咧，即係起碼唔係九個啦，起碼有三個係四川， 三個四川， 三個四川。 以我哋嘅比例啊，即係我哋就咁上去，譬如深圳或者廣州，我哋見嘅人咧，個簡單嘅比例咧。52%， 五十係四川嘅， 52%咋？ 係啊係啊， 剩低嗱，大 講湖南啊、河北嘅都好多嘅。 咪跟住講，30%。 唔係你睇翻食嘢嘅文化， 20%河北啦，咁仲 四川 死啊！ 嗱，我唔係呢15%，嗱河北，我咁剩低5%咧，就其他省份嘅。 因為我唔肯定個數據係四川裏頭大約有一億人到啦，但實質嘅四川人係依個數嘅 double 嘛。我唔係好肯定，但係因為我係上堂 出咗去嘅，出咗去 出咗去嘅，即係全個大陸內地省份有大約2億嘅四川人喺度， 即係有1億嘅固定嘅四川人口，有1億嘅流動人口 。 嗱，咁以你個數據去計咧，咁嗱，咁四川人口揾嘅錢就好犀利啦，係咪先？你要諗 佢起咗好多屋㗎。 你諗返你留即係出咗去嘅人搵嘅錢係真係多好多㗎嘛。牛哥一年最 我知清楚 啦。咁我有埋一樣嘢啦。我哋如果話即係我哋要去賑災嘅、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動員我哋自己親自去俾啲錢呢啲 四川嗰啲 即係流落即係喺廣東做嘢嘅 實在啲啊呢、這個 實在啲呢就好過官方嘅俾。 咁牛唔係個個禮拜做 佢做緊佢做緊 佢做緊佢做緊咗啦唔好提 佢好有先見之明佢十年前震開始震災 震到依家 震到依家都震埋 我哋祖國係每年都有多個災禍唔知邊個 無論從金錢上肉體上時間上 心靈上 心靈上震咗好耐啊我諗阿牛呢個即係已經可以代表咗我哋全香港人嘅心 意。你有乜理由？其實阿曾生就應該請佢上，打翻個金牌俾佢。 應該咧，將啲錢捐俾我，等我去捐俾地錢嘅災民嘅。 阿牛，你係咪一路你做呢樣嘢，你已經預感到四川有地震？ 唔 係 啊，我不嬲都逢係湖南嗰啲又捐下，咁河南又捐下，啊而家搞緊河北啊嘛， 分散投資。 河北我預計河北即係可能好快將來。 如果你用你呢個邏輯，咁係咪代表即係湖南啊、湖北嗰遲啲都有地震咧？ 有㗎啦，喂湖南我捐咗啦嘛，今年咪雪災囉。 唔係下次你搞下北京咪趁早快啲搞北京我覺得。 好處到時咁樣達官貴人上去咁報時總統㗎。 我就想咩喺8號某月8號呢會夠。 冇啦我哋好愛國㗎牛你去美國囉。搞掂佢呢個W Bush 喂去之前你話俾我聽我索啲嘢先。 我點樣索啲錢先 喂咁講真其實你以阿牛你自己睇法呢即係如果話俾錢佢哋呢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呢 真係唔得我唔係你首先我哋成日講啦中國咁多錢根本就唔需要先啦係咪先。但而且你諗下淨係個民主1000億啊你咪黐咗線民主有幾多人呢10萬就冇有冇平均一個人你俾幾錢佢咪俾成幾萬銀。 佢唔係咁你啲錢 一個家庭10個人一個家庭咪100萬起幾多層樓可以喺大陸。喺四川起一層樓要幾錢啦20-30萬㗎啫。 我哋做基建㗎嘛 諗 住。 哦咪再打 你 嗰個就諗埋囉。 你講清楚一樣嘢先。而家佢哋嗰個講法點樣呢就係好多地方係唔可以原址重建。佢哋可能直情要搵一個新嘅地方返嚟。即係可能我 let's say 咁假設文川咁可能已經文川唔住得啦。就去其他地方從頭開始過。 即係嗰度直頭唔理佢。 係啦。咁我個諗法就係話呢如果你話譬如俾咁多錢都不如我哋可唔可以將四川啲人移曬落嚟。 唔 管啊 即 係散開其他 人。啲女嚟曬就可以諗下嘅。 係囉。 仔又冇囉。 四川咁你咪走去散喂你散落去珠江三角嗰度。 啱喎而且四川不嬲都係 走出外地㗎啦，習慣咗㗎啦。 你咁樣反而我真 係。咗四川咪算囉。 唔係我唔係講個錢嘅問題，我反而咁樣反而我見到佢真係起咗啲咩出嚟。 嗯。 係咪唔使我要走去四川睇下佢起咗啲咩豆腐渣嘢出嚟㗎嘛。 嗯。 你落到嚟㗎嘛，我得閒我上去及下，即係嗰啲諗我一齊住。 你夠膽 咁大膽。 我如果譬如話我睇住佢起我夠膽。咁而家我都喺廣州住啦，係咪 我嘅身份住 係囉，咁所以 都得你。 所以我諗用呢個方法就好過而家話，即係你嗱一個一百億咁就俾錢佢囉。咁你寫咩我睇唔到你講。 仲有兩分鐘。 你唔使寫咁多嘢大佬。咁即係四川呢單嘢呢，你自己睇落去呢，會唔會減低咗啲即係四川，即係或者增加咗佢哋出去打工嘅。 係啊，呢樣嘢我本來想留返個 Adam 嗰度講㗎。我畀咗呢集你。近一樣會有好多男男女女由四川再嚟深圳啊、廣東啊其他地方去再搵食過嘅。 加速咗佢。 加速咗佢更加多添啊。 有催化作用嘅。 更加多添啊。咁四川我哋深圳嗰啲我識啲朋友已經係有啲係喺災區附近嘅都懶懶地嘅呢，佢都係寄緊錢返嚟嘅。係唔夠錢，有啲人話真係屋企諗到唔夠想起返呢，係嗌啲姊妹知邊度啦，姊妹就嗌返嚟深圳。開工嘅，我預計係將來係好四川係喺深圳好多人嘅到時。 哦， 男男女女都係，即係唔理係咩行業都係。 嗯嗯，但我反而會問一個問題係，今次即係香港開得即係當係一百億出嚟嘅時候，會引起其他省份即係有少少不滿咧？同埋香港人上到去嘅時候，會唔會即係覺得哇，你哋班香港人咁有啲？ 佢只係你班香港人咪傻？ 唔係喎，唔係喎，唔係倒翻轉倒位喎。即係我覺得如果純粹從個數字嚟講咧，又令到我哋再一次抬起頭來咯。 站起來啦，又 廣州站起來。廣州市咪又係又要多你廿億嘅一百二十。 但有啲省份孭唔起條數㗎嘛？ 孭唔起嗰啲 咁大？ 孭唔起嗰啲粒水樹？唉，我驚第時咧四川。不知道在邊度咧，汶川路咧附近咧起咗 個碑， 起個碑就話多謝香港同胞，跟住咧去四川呢團咧都一定要去嗰度。 係啦，咁其實嗰一百億嘅就係為起呢個碑嘅啫嘛，係咪 又或者會咁樣咧，即係各個四川嘅重建嘅省市入邊都係叫香港路咧。 哦，香港路 快㗎。 搵啲香港佬就得， 唔係，衰衰地起一條骨頭佬， 都差唔多。呢個係好好嘅比喻嚟嘅。 幾條路，跟住好多窿窿，好多窿俾線嘅你。 又或者嗰條路即係佈滿呢個陷阱， 嗰條拉斯格路啊，差唔多時間 ，OK 啦，好圈緊啦，我哋拉斯格路啊， 好啦，拜 拜。 播放率兼取分豬肉，支持2008普選，支持流行音樂，請支持流行普選，請支持林宇陽。 蚊一次？唔係呀嘛，我有冇聽錯啊？ 你冇聽錯，變靚啲嘅纖體保養療程只需要500蚊一個月，只係做足20次療程啦。咁著數，我哋仲唔快啲去報名？ 哇，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Annie 一齊去咯。報名熱線8101-1183。